您最喜欢吃的是哪一样东西、 嗯、 您最不喜欢吃的又是哪一样东西。 而且第一个问题可以多选，第二个问题可以不选。 可以单选、啊、选一个呗。哎，我告诉你啊， 只能选一个呀、啊。 我也刚想说，我不想吃的东西我打小特别多，我必须多选。 哦，不想吃我基本没有。 我小时候可多了，你像鱼我小时候不吃。 哦天，那会变聪明的。 哦真的，我就不吃，除了那个腥气味特别贼重贼重的带鱼，冰带冻带鱼我之外剩下都不吃。 哦，你喜欢吃那个海里的海鱼。 不是，因为打小啊没别的鱼，河鱼见不着 啊，鲤鱼、莲子鱼、草鱼的 买不起，家里穷。好像那时候 带鱼多贵呀。 那时候对呀，所以攒着一年呀，到春节的时候三十晚上才吃一顿。 哦，平时不吃便宜的，然后贵的咱们一年吃一次， 就这一次。哎呦，所以就勾起我来了。 哦，你看要我就吃十次便宜的。 这会过。还有什么呀，我小时候不爱吃西红柿，不爱吃柿子椒，我柿子椒咽不下去。不爱吃蒜苗，蒜苗我也觉得咽不下去。 这些都是非绿叶菜的菜，都是我爱吃的。 但是现在我爱吃了，现在这些我都爱吃。包括小时候你知道什么吗，叫牛肉羊肉、 嗯、 我都觉得膻。 现在呢， 现在可以吃，但是说实话现在羊肉啊，我也只是烤羊肉串和涮羊肉。你要说家里我爸我妈做那个羊肉串面呐、啊，羊肉馅的包子饺子呀，什么羊肉的这个炒菜呀、啊，葱爆羊肉什么的，我一口基本上哈一口不沾。 听这几个菜名我就想， 我爸我妈会做的还挺多，你看我还就不给他赏脸。 葱爆羊肉简直了， 特别香， 嫩嫩的 啊、哦！ 出锅前来点香菜， 嗯、哦， 再来点孜然。 哎呦嘿， 拿大葱一爆，简直就完美。 不是，珊珊，我就采访你一下哈，咱们就当着天当着地的。啊，7:36你就说一下，你必须说一下，你不喜欢吃的，你必须说一下。 不喜欢吃，耗子杆吧。 我刚想给你一个下坡，说一个国外的。 耗子杆吧。 耗子杆。 哎，其实也没有那么不爱吃，但相对如果有好多选择，我肯定不会选它。 耗子杆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也没有。 好多人很喜欢茼蒿那个味儿，就是那种香味儿。但是对我来说，我首先对绿叶菜就不是很感冒。 嗯， 我喜欢像你刚才提到的蒜苗、西红柿，还有什么苦瓜、丝瓜、 茄子。你昨天说茄子， 茄子简直了。 哦， 有一家西餐厅特别贵，但是我就为了吃他们家那个底下是拌的茄子泥， 哦、 上面放了莫扎瑞拉的那个水水的乳酪， 哎呦， 那是个凉菜， 啊、 但是特别贵。但我每次我都不吃主菜了，贵就吃个开胃菜， 然后就走了嘛。 然后再吃点别的开胃菜，我觉得我好好吃啊。 哎，你吃的还真挺健康的。为什么这么说呀？刚才你说吃鱼，咱们增进这个大脑的发育哈、 嗯。 还有就是吃茄子，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多吃茄子的人，他的抵抗能就那个叫什么来了？叫，哎呀妈呀！ 我喜欢一些黑色的， 就是自身的这种抵抗能力啊， 哦、 就是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啊，要比别人要强得多。 对，反正颜色重的蔬菜，不是说对身体的免疫系统有好处吗？ 但是你得带皮儿吃，你不能削着皮儿吃。 我不削， 是吧？ 我吃皮， 对对对。 而且我是这样的，茄子最好就是我蒸一下，然后直接拌。 哎，对对对，我爸我妈 拌茄子， 拌茄泥 特别好吃。 然后倒了麻酱， 个儿大蒜， 对，蒜瓣什么蒜碎什么的， 而且大蒜。这对身体也好吗？它唯一的不好就是它蒜的辛辣可能会刺激肠胃、 嗯、 但是如果你把它就是减弱一些的话、 哎、 非常好。 你看看这早上起来我们已经是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了，我们俩各自爱吃的和不爱吃的， 一边咽着口水一边说， 哎呀，这期节目这么熬过去啊。 哦，真的简直了，早上起来上大搜索这个感觉很好。 得嘞，咱也问问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吧，您平时最爱吃的是什么？咱们可以多选啊。最不爱吃的呢又是什么？最好是跟我们说一下理由，比如说这菜的味儿我受不了，比如说这菜太油、 哦、 比如说这东西我觉得苦，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或者小时候吃多了吃伤了等等等等的理由都可以哈。欢迎大家呢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啦。 新年将至，北京站严查违禁物品。 还有朋友圈该不该屏蔽父母呢？ 电子发票无纸化遭遇尴尬，报销打印纸张更赞了。 好了，欢迎大家呢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7:40，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生活资讯啊。新年将至，北京站将严查违禁物品。来自北京站方面的消息，据统计呢，自12月初以来，截至到12月11号，北京站已经是查获了各类违禁物品699件。那么其中呢，管制刀具21件，管制器具55件，易燃易爆危险品623件。根据北京站派出所统计，2018年以来呢，已经累计查获了打火机业34件。北京站铁警提示啊，旅客进站乘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千万不要携带各类违禁物品进站上车，特别是女孩用的常见的指甲油啊、染发剂不能够超过20毫升，像冷烫精、摩丝发胶不能超过120毫升，还有像杀虫剂、空气清新剂等等也不能够超过120毫升。安全火柴呢，只能携带2小盒，像普通打火机呢，也不能够超过2个。随着年末及春节的临近，北京站呢也将加大执法力度，对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也希望大家伙能够尽力配合一下哈。 嗯，好，了解一下今年冬天住院的患儿肺炎比例猛增。据有关部门的消息，2018年冬天肺炎患儿呢占比明显上升，其中呢是支原体肺炎和呼吸道同胞病毒发病率是最高的。儿童的儿科专家就提醒，肺炎呢就是每年秋冬季高发的疾病，抵抗力较差的婴幼儿必须加强照护，家长呢除了在温度、湿度、饮食方面多加注意之外呢，还应该注意提高孩子的免疫能力。对于呼吸道的合胞病毒的感染，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特效药，治疗上呢主要采取对症或者是加强护理，改善孩子的一般状况，来避免出现严重或并发症，而且帮助患儿是早日康复。此外呢，对于呼吸道疾病的治疗，除了西医之外，恢复期还可以配合肺部理疗以及中医的治疗办法，比如说推拿呀、按摩呀、针灸等等，促进恢复。 哎，我就看见我们家旁边，哎，就咱们家两家对面不是有一个那个社区第二医院吗？ 对对，就老年公寓隔壁 啊。对，然后它里边啊，我就是夏天的时候也去那儿拔罐，我就看见3层的时候有专门针对小朋友，2层3层3层吧，就是中医科那边针对小朋友的那些按摩和针灸。然后我就问大夫说，哎，这还有针对小朋友的呢？他说是啊，我们这手法不一样，然后呢专门就是针对小朋友，比如说一些厌食啊，包括夏天呀出现的一些这个其他的症状啊，我们就可以进行治疗。哦，哎，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就小朋友尽量就是说，有时候西药这个劲儿是有点大的，如不是每一款药都有儿童版， 是， 所以就是中医的这个推拿有时候配合西药的治疗，比如对他后背进行一个简单的按摩呀， 疏通一些经络呀，肯定对他是吧炎症恢复有好处吧。 那当然了，当然。 嗯，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说说校歌这事儿吧。校歌也能用京剧唱了。 中央天哪， 中央戏剧学院呢昨天发布了京剧版的校歌。那我们获得消息，这版的校歌呢是由中戏京剧系在原版歌曲基础上重新的创作，歌曲遵循了原版校歌的主副歌结构，将京剧演唱当中最主要的行当，像老生、老旦、花脸、青衣包括在内重新编排，以京剧的旋律韵味特点综合创作而成。在乐队伴奏编配方面呢，则运用了常规配置的管弦乐队。对此呢，有网友点赞称，哎呀，多一点善良，京剧国粹从大学生开始传承很棒，国粹与现代文化的交融碰撞，想法真的是很值得提倡啊。 他们喜欢就好， 哈， 是吧？人家学校的事儿吧。 对， 啊，后面这个我觉得还挺关心的啊。昨天刚聊过这个控制体重的小妙招，今天咱们就给大家说说，喝茶能刮油减肥吗？哎，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这是一个谬论吧？ 这好不可靠啊。 对呀， 喝茶能刮油减肥的说法一直在坊间是传播，但是喝茶真的能有刮油减肥的效果吗？对此相关的营养专家就提出，茶叶当中的活性成分茶多酚对于身体是有益的，但减肥呢是个全身能量平衡的这个工程，靠喝茶是不可能实现的。茶叶当中的主要成分包括茶碱、咖啡 啡因、茶多酚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而我们所喝的茶水当中，除了茶叶本身，占最大比例的其实是水。 对， 人们为什么觉得茶能解腻呢？实际上餐后的油腻来自于口腔、食道和胃，而水的冲刷本身就能够达到解腻的作用。茶对于减少脂肪吸收的作用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科学理论定论。其次呢，人们所理解的刮油减肥其实还是部分可能寄希望于茶叶能够与体内所含的脂肪相结合，从而达到这个燃脂的效果，让脂肪成为身体不能吸收的物质排出体外，这都是我们想象的啊。 对对对， 但这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你看看， 包括茶叶在内，没有任何食物有这样的机制能够达到刮油的效果。而且这次否的还不光是茶叶，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对，咱就别瞎喝。当然了，我觉得喝茶呢是一种好习惯。为什么呢？那你很多的朋友连水都不喝，更不用说茶了。但是他如果要能够养成喝茶的习惯，其实也是对于身体有利的一个水的补充，也可以。 对，因为好多人觉得水吧，白水没味儿。 对， 喝茶就起到了就是你口感上觉得比较喜欢的一种，容易好接受。 起码比喝可乐、雪碧、美年达那些什么带气泡的饮料强多了。 那是，你别说这真的，我都戒了。 真的，哎，我也是， 我十多年没喝过， 反正我有好几年了，我就大概在刚健身那晚2010年左右，哎呦，就是大汗淋漓，出了一身透汗之后，我必须来一瓶美年达，那样我才能觉得，或者是可乐，我就觉得 自己是活着的， 对，解乏，然后喝完了咯搂一下，哎呦，打完那嗝特别幸福， 就是要那嗝。 后来我们那健身教练说，得了，你这一节课白练，我告诉你啊，这经过了几次折磨之后，我就把它放弃了。 对吧，所以就好多人，其实我也是，这个也没有科学依据啊，好多人喝零度啊，是吧， 哦，就是那个叫无糖的， 但是它真的是不是有这个的口感，而且可以替代，确实也不长胖，这个不好说。 反正这我就是这样骗我妈的，我妈糖尿病，我就给她买了这个， 但是尝着确实是甜的。那糖尿病这个还是另外一个，因为它就是不能吃糖的问题。 对， 但是容易长胖这件事儿，是不是因为低糖或健怡就没事了？ 这不一定，真不一定。 这都是所有的朋友们想喝它的时候，总有一些借口可以喝。 但是它里边还是有碳酸饮料那种成分呀，你喝完了以后对身体、对血管还是不太好， 对吧？所以人家有，嗨，我也不太懂。 对，咱还是说咱这本差说吃吧。 反正我十来年没喝过碳酸饮料了，但前两天那个体检的时候，大夫还是说你不能再胖了，就 因为你吃的多，真是哈。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什么呢？您最爱吃的是什么，以及您最不喜欢吃的东西又是什么？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All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至少我还有梦，没有为你而感动，绚烂黎明的起点就在我的心里。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亲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展翅纷飞，不飞到高处怎么开阔自己的视野，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外面的世界散发磁场，诱惑着每一双即将展开的翅膀，热烈的火在懵懂中凶猛的燃烧，美丽的火花在恋人的周围环绕，这过程很美，尽管有无奈和失落，刻骨铭心的爱过，尽管来的并不是我，如果没有离别，如何学会承受打击，如果没有跌倒，如何能够学会爬起，所有的快要毁灭，只要我还有梦，就会看到彩虹，走过了天空。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 高磊， 我就想说这死丫头了，你知道吗？我这个舌头已经，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桑。 哎，来说说死丫头。都跑到好像是广东台去了是吧？这是 还喔、哦、哎，其实呢，为什么要有这个口音，是因为就是广东人对吃酱油啊、还有自己的心得。 对， 当地就是我们其实酱油简单一些，越是南方酱油品种分的比较细、像那个广东人家还有豉油，不知道该怎么说，叫豉油吧， 豉油，对， 是吧？这是我们北方没有的一种酱油嘛。 对对对， 而且配着饭拌一拌都很好吃， 特别香。 对，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稿子里面有这么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啊，说都是酱油，为什么叫法不同？尤其是很多男同学到超市帮老婆或者帮妈妈去买酱油的时候，脑子简直就是崩溃。说一看，生抽、 老抽、 老抽一品鲜， 我天， 这都是什么？然后到底有什么区别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酱油啊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调味品之一，在烹饪的时候加入一定量的酱油就可以增加食物的香味，而且可以让这个色泽更佳。酱油的种类也有很多种，其中老抽和生抽是比较常见的。生抽老抽是沿用广东地区的习惯称呼而来的，抽呢就是提取的意思。它们差别在于生抽是以优质的黄豆和面粉为原料，经发酵成熟之后提取而成，滋味呢鲜美协调，而且是齿味浓郁，这个体态呢也是清澈透明。而老抽呢在生抽的基础上把榨制的酱油再晒制2到3个月，经过沉淀过滤等这些工序制成，比生抽是更加浓郁。所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糖尿病者呢是需要控糖的，所以在酱油的选取上应该尽量选择生抽。老抽在制作过程当中加入的焦糖量虽然不多，但是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为了不让病情急速的恶化，日常饮食当中也尽量避免生抽的摄入和老抽的摄入，但最尤其是老抽少吃点。 对，太棒了啊！我们又增加了一个生活小常识。尤其是糖尿病朋友呢，尽量是选择生抽哈。来看看死丫头怎么说吧。我不吃羊肉，我不喜欢羊肉那味儿。我们家要是吃了羊肉，我都不刷锅，我不刷碗。但是我喜欢吃什么呢？我喜欢吃酸菜白肉，酸菜是我自己腌的。今天中午我就要吃酸菜白肉，哦耶！你看这带着的那种喜庆劲儿就出来了，我中午就要吃我好吃的了。 看看现在就变成了开始折磨我们俩的一个 时间段， 好时间。这个好，这位同学就说了，韭菜我吃完有时胃会疼，香椿和柿子焦，香椿和柿子焦受不了这个味儿。 香椿和柿子椒，反正我小时候 窜， 我也吃不了柿子椒。你知道我小时候唯一能吃下去的一种吃法，当然现在没事了，小时候唯一能吃下去的一种吃法就是我当时姥姥啊蒸那个柿子椒，怎么蒸？他把上面那个饼儿这个摘了以后，把里边的籽儿掏干了，洗干净，对，揣上肉馅儿，然后打那个水打馅儿哈，然后水汪汪的放在蒸锅里的摆一盘儿，然后蒸。蒸完了以后，那柿子椒本身就没有那种生气味了，然后呢，再就着那个肉汁的个味道，哦，太香了！ 我、哦、天哪，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柿子椒炒鸡蛋。 小时候生着那种感觉还是不好。 哇、哦，柿子椒炒鸡蛋，我记得有一次小学老师就说、哎：“你们会做饭吗？回去学一学，跟妈妈。”第二天起来，老师就点我的名儿。苗桑桑同学，你站起来。 你们老师是哪里人？ 然后他就说：“你说你都会做什么饭啊？经过跟妈妈学习。”我记得特别清楚，站起来我就说：“老师，我做了西红柿炒鸡蛋。”老师说：“嗯，好的。还有什么呀？”我说：“黄瓜炒鸡蛋。”老师说：“好的。还有什么？柿子椒炒鸡蛋。”然后老师说：“你们家买了多少斤鸡蛋？”所以以前我真的喜欢就鸡蛋炒一切， 就是鸡蛋真的是百搭，包括我们很多人不爱吃的苦瓜。跟鸡蛋一炒，其实我觉得也中和了一下。 苦瓜炒鸡蛋和西红柿炒鸡蛋，他们俩嘛，只要是点点盐就行。但柿子椒炒鸡蛋我特别喜欢，是因为它往里放了点酱油、 哦， 然后那个鸡蛋就有点像酱油炒鸡蛋一样的味道。 但是可是颜色就不那么的鲜明了呀。 哦，喜欢那种黑黑的感觉。 我、 哦、 天，你还是喜欢黑暗料理嘞？ 哎，而且那时候买柿子椒，跟我妈就说了、啊，不是那时候那个菜场上有红色有绿色的吗？ 哦，那小时候你们家那时候就有卖彩椒的了。 不是大彩椒，就是小的那种品种， 哦哦、就里边带一点那颜色， 对，稍微有一点、 哦。 然后我跟我妈就说：“咱们插花着买，嘿，这样炒出来的时候五颜六色的， 多好啊！哎呀， 好好吃， 好有一种艺术创作的细胞啊！” 对，蒜苗也可以炒鸡蛋吗？ 可以，可以，蒜苗真的是可以。 鸡蛋炒一切， 这就是我们今天得出的第一个定律。好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话题内容是 您喜欢吃点什么好吃的，您又不喜欢吃什么好吃的，就一样举一样吧，然后您说说为什么。 对对对，说说理由。 哎，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电子发票的事吧。 好， 每个月呢去单位财务交发票报销呢，对市民张女士来说呢都是一件麻烦事儿，因为那就意味着呢她得把邮箱当中的一堆电子发票全部用 A4 纸打印出来。那么其实呢告诉大家哈，这个电子发票报销呢仍得是变成这个纸张啊。为什么呢？2013年6月，随着某电商平台开出了首张电子发票，北京的发票开具开始进入无纸化时代。那么进入5年过去了，餐饮会计电商占栏呢，当越来越多的行业加入了电子发票行列，不少人却发现单位仍然要求电子发票打印之后才能入账，这是相关单位的一些规定了。所以咱们电子发票咱也得留着，纸质的你也得打啊。 其实这么一说的话也很难说是不是真的环保，因为以前就算打发票它毕竟那纸张很窄很小，但现在如果你打印出来至少一张 A4 纸， 对， 其实那一张 A4 纸是能打像以前发票的很多张， 3份左右至少了，我觉得 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么一来你到底是不是省纸了呢，就真的很难说了啊。电子发票报销呢这是仍得落成纸，是因为2013年6月份随着某电商平台，这刚才高磊分享的这部分， 对对对， 咱们算算那笔账，我刚才就说哈，咱们别的不说，寄快递的时候13块钱的快递费，就为了一张发票，就这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到饭馆，人家说我们之后寄给您吧，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一张发票快递费13块，10张发票就130。再说130呢，就是100张 A4 纸，所以这么一算呢，进行报销工作这部分还会挺费纸张的。 天呀，你太厉害了！你怎么算出这笔账的？我脑子里刚才听的时候一片空白。 我们不一样， 不 一 样，不一 样。 你学的是财会专业了？ 哎，你怎么知道的？我是学金融的。 我的天，厉害了！ 但总体来说啊，专家建议分步推行电子入账。有关的税务法规研究的专家就表示，电子发票的推行既可以节约纸张，还可以实现绿色环保，有利于税务部门对虚假发票的稽查。但是从目前来看，由于财务的入账系统还是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两套账并行，所以电子发票还没有能完全实现无纸化，但是长远来看电子票不一定非得变成纸质的， 对， 未来一定啊，我们会打通无纸化的最后一公里。 是，同时呢税务部门也可能对这个使用当中发现的漏洞及时监管，以打通无纸化的最后一公里，也希望吧能够最终的实现这个无纸化的办公，一切都是无纸化办公，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环保哈。 好，您组织一下语言发来短信啊，说说您最爱吃的和最不爱吃的好吃的。 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西单大悦城店庆现已火爆开启，88团100，799返100，会员享多倍积分，多重惊喜，详情关注西单大悦城官方微信。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火起来。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林肯靠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万老车主，全系车型首付低至1成，或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狂欢节，购车至高可得3万 Q 币。详情请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6-010101。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 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广发银行30周年抵押易年终聚会，额度高，最高1000万，期限长，最长10年，成数足，最高7成，还款灵活，6种还款方式任您选择，直客式服务零费用，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嘴特别壮。但是我仔细想了想，我最爱吃的呢应该是菜花儿，白水煮的我都爱吃。最不爱吃的我琢磨了一下，可能是口香糖吧，因为我不喜欢吃了半天还要吐出去东西、啊、哦对，感觉很不划算。这太逗了这姑娘。 哎呀 Summer 就说了、说起这吃啊，那还得说我们家祖传的土豆山药胡萝卜烧牛肉了，加上点豆面、绝对好吃。最不爱吃的就是蔬菜了。 哎呦，还是爱吃肉啊，尤其是那个土豆和山药和那个牛肉充分的融合之后，牛肉的那个肉汁那个香气在山药当中和土豆当中浸润，你咬下来以后绵绵软软的，还有一种肉香。 您就是喜欢吃暖弱的呗。 对， 绵口的呗、哎、你看这胡萝卜一烧它也面了。 而且我还喜欢把那个牛肉的那个汤你知道吧， 嗯， 直接倒在饭里的拌饭吃。 哎呦，汤泡饭。 还有就是带鱼，带鱼我们家熬带鱼的时候啊也会有那个汤，我把那个汤直接倒在饭上拌带鱼汤。哎呦也特别，但有人吃不了，觉得特腥。 最棒的汤泡饭是什么？是油焖大虾的汤。 哎呦对， 里面一定要搅着点汤，里带着一些爆大虾的葱。 然后我告诉你，拌饭倒是其次， number one 的应该是什么呢？馒头，馒头蘸着那个油焖大虾的油汤，那才叫香呢，你知道吗？ 瞧咱俩这点出息。 因为米饭总会落下一滴油，馒头可以直接把那边全都蹭一遍， 就指着喝汤了。刚才这个谁啊，李荣源就说了、我在服务区创作完打油诗等你们读呢，等了15分钟了、估计已经翻篇了，我继续上路了啊，一会儿就出北京没信号了。您还来了个诗，你要不您再发一遍吧？ 快点快点，再发一遍个啊！ 是这个吗？哦，接上去。哦，是这个吧？ 你先找找，我先念一条啊。 好的。 小心翼翼说了，我最爱吃的就是妈妈做的馅儿盒子，两面薄薄的皮儿，中间是大大的馅儿。哎呦，真是香极了！可不是馅儿饼啊，就是馅儿盒子。我知道，尤其是韭菜馅儿的馅儿盒子，尤其是素馅儿韭菜鸡蛋馅儿的馅儿盒子，我妈做的也超好吃。然后油汪汪的，然后最后我妈她是不对不起啊，不是我妈，我得夸一下我爸，所有我们家的面食都是我爸做。哎， 你爸你妈分工这么明确呢？ 对啊，但是现在也不明确了。为什么呢？我妈是甩手掌柜啥都不干， 特别的好，这才是最高境界。刚才李荣源同学发来的这个诗找着了啊。 哎呦太好了，念念 这个名叫我的最爱盖儿开始了。民以食为天，我就不怕膻，羊肉要烧烤是现切自己穿，来点冰啤酒扇子来回扇，辣椒和孜然最后撒点盐。 嘿， 我的忌口小米粥和煎饼，小米粥从小就不吃拉嗓子。 哎、 你们估计都不信，路边摊的煎饼我一吃就闹急性肠胃炎。 哎呦呦呦， 特意验证过，吃完2个小时肯定去打点滴，胃痉挛疼得浑身出汗。 对，有的这个路边摊啊确实也是不干不净的，但是您这个肠胃可能也是太脆弱了。 太脆弱了、你跟着我们吃几天这都不是事儿。 是啊，我就从来没出现过这种胃痉挛，我这越吃胃越大。我是来看看啊，这个跟过去说再见说了，我个人啊是特别容易满足的一个人。我告诉大家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你们可能都猜不到。煎饼果子。 你看刚才这个荣源同学说不爱吃，这有的是喜欢吃的。 是啊，我上班4年时间我就没吃够这煎饼果子。不喜欢吃的呢就是板面。 哦，板 面的板面、也是上班的时候啊给人家吃上了。现在呢不要说看见板面，就是听见板面这俩字儿我都有反胃的感觉。 要说吃伤的，我小时候把柿子吃伤了。 柿 子，就小时候、特别小的时候。 你爱吃柿子？ 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家里一到冬天嘛，像姥姥姥爷就把那柿子搁在阳台上，然后呢拿其他的水果揽柿子、揽完了之后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当然了，我如今这个身条都是跟那个时候不少吃是有关系的啊，然后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最后就全吐了。 哎呦， 我好像一个人吃了一斤柿子，在最小的时候。 柿子不能多吃， 就伤了。 因为柿子呀它太涩了，对肠胃是有伤害的。而且我知道了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科学的一个原理啊、就是一个人比如说苗山咕咕坠地了，他生下来的时候全身啊，咱们就打个比方，有1000个脂肪细胞，就说你出生的时候你身上自带了1000个脂肪细胞，你这一辈子其实就定了，就是1000个脂肪细胞。那珊珊一就说了，说我为什么这么瘦呢？啊，珊珊二就说了，我为什么这么胖呢？ 胀起来了。 对，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珊珊一小的时候吃的非常健康，珊珊二打小就吃懒柿子和什么鸡鸭鱼肉，然后把这个脂肪细胞啊全都冲开了。 对， 然后他那个体积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等到他基本上青少年定型之后，十一二岁十二三岁的时候，他那个细胞啊就已经被撑得很大很大，等到他长大以后，细胞是比别人大的，所以他吃点东西就被脂肪细胞吸收了。 可说呢，而且我怀疑我的珊珊一和珊珊二细胞数量不对等。 不可能， 我觉得我出生就是200个细胞，你们都是100个。 我天呀，哦，那倒有可能，因为我跟你是不一样的嘛。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哎呀，得了，还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朋友发来的信息，太多了是吧？哈， 魔草就说了啊，好事得说三遍。 是。 高雷，你简直是主食杀手， 是吧？ 又馒头蘸摊儿， 嘿，真是。然后这钟爱贝就说了，我最爱吃土豆，不管是什么做法都喜欢吃，从小到现在一直都爱吃。要是一盘红烧肉加上一盘土豆放一块儿，我绝对选土豆。你可以把土豆和红烧肉放在一起烧吗？真是， 就是 啊。最不喜欢吃的是西葫芦，受不了西葫芦摊鸡蛋，西葫芦面饼儿多香，西葫芦做馅儿， 护塌子， 对呀， 护塌子、啊，而且那个皮要那个焦焦的，在一个平底。以前咱们没有平底锅的时候，家里用饼铛嘛，对吧？像我姥爷特别擅长做的就是糊塌子，焦焦脆脆的，然后稍微再蘸点酱油吃。 对， 哇、哦！ 我就告诉你，小的时候我就站在我妈旁边，不是我妈站在这个灶台旁边，我站在我妈旁边。然后我妈就一张一张烙，我就一张一张吃，后来呢就吃到了我妈供不上我的节奏了。 刚才做打油诗这位荣源同学说，哎呦，我在六环上听到了，哦，这一天圆满了。 好，圆满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北京时间8:10，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说说您喜欢吃的好吃的和您不太喜欢吃的食物，给我们发来短信交流一下，那为什么爱吃又为什么不爱吃呢？ 说说理由和原因哈，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体育消息啊。首先来说说乒乓球。 好， 近日呢，本年度国际乒联球星颁奖盛典在赛地举行，中国选手共收获了3个奖项，其中呢，樊振东和丁宁分别获得了男女最佳乒乓球运动员奖，这也是国乒第4次包揽这两项大奖了，厉害啊！嗯， 真是棒。我觉得就是年轻选手现在可能性真的是越来越多哈。 对呀、 啊， 对呀、啊。 反正我有时候还挺羡慕的，在想小的时候为什么也没有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呢？但后来想了想，哎，还是吃吃喝喝比较更适合我。 你这个追求啊！ 对，刚才提到的21岁的樊振东是首次荣膺年度最佳男运动员奖，他也是继张继科、马龙后第3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运动员。在经历了短暂的低谷后呢，樊振东本赛季初露王者之相，豪取世界杯、亚运会还有亚洲杯和3站巡回赛的男单冠军，连续7个月高居世界排名第一位，并提前锁定了年终第一头衔。中国女乒队丁宁则连续第3年，这个职业生涯第4次获得了最佳女运动员奖。自颁奖典礼创立以来，国乒从未令该奖项落榜。在这个年度的最佳得分评奖的评选当中，中国名将许昕从5个候选者当中是脱颖而出。今年世乒赛男团1/4决赛，许昕与奥地利的好手冯格尔交手的时候，凭借超强的跑动能力和出色的手感，连续2次远超反手回球，拿下了不可思议的1分。获奖之后，许昕就笑言，他说我已经拿了这个奖好多年了，他表示希望今后在比赛当中打出更多的好球，蝉联这个奖项。 你知道吗，其实许昕是高度近视，他看来球的时候他都看不清楚，完全是凭借他自己的这个意识。 要是能看清可怎么办呢？ 真的是，你想想他现在世界排名也是前3的水平，他经常就是通过他的，因为他是就中国传统打法那个叫直拍嘛，直拍的打法经常是凭手感把球回过去，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神人。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位神人，谁呢？朱婷。哦，别给人家耳环了。 朱婷， 朱婷姐姐不愧是世界第一，为什么呢？女排世俱杯呢在绍兴落下了帷幕，如同很多球迷期待看到的，中国球员朱婷带领的瓦齐佛银行队顺利的拿下了冠军，朱婷本人呢还成为了最大赢家，除了在赛场上拿下了冠军，世俱杯最佳球员和最佳助攻之外，球迷们给予他的支持也是很大的。而瓦齐佛银行队在回到土耳其之后，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瓦齐佛银行队员们和教练团队获得了热烈的欢迎。那么除了球迷们之外，一直都很关心体育运动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瓦齐佛银行队还发来了贺电，恭喜他们成功的拿到了世俱杯的冠军。 哇，真棒。除了埃尔多安之外呢，就是法基夫银行队拿下世俱杯冠军之后，土耳其的外交官也表示要给朱婷家人来这个土耳其免机票。 哦，免机票吧，应该是。 哦， 机票应该是， 那就是往返机票。 对，厉害了， 我以为一个季度都免了呢。说一时间土耳其的总统和外交官都对于朱婷是表达了祝贺，可以说朱婷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运动员可是不多，而且朱婷呢还是在异国他乡，不过已经去土耳其两年半的时间的朱婷呢早就用自己的实力征服了对手，也征服了当地挑剔的球迷们， 真的是成为了世界球迷的钟爱，对不对？ 正好让爸爸妈妈一块儿哈去土耳其找他玩一玩， 对，放松一下， 团聚一下， 去那个叫什么来呀？坐那个蓝色热气球，是那个地儿吧？ 蓝色清真寺和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 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说那特别美，哇，厉害！ 那个卡帕多奇亚那个地貌特别特殊， 好像是美国的那个一个电影就在那儿取景的，好像是特别像外太空的感觉。 对，土耳其是一个特别棒的旅游目的地， 对，很神奇的地方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欧冠吧。欧冠小组赛的比赛日前呢全部结束了，晋级淘汰赛的16支球队也全部产生，英超四强全部晋级。西甲和你钟爱的德甲各有三队杀出了重围，意甲、法甲晋级十六强呢有两支，那么剩余两队呢分别来自荷甲和葡超。根据了解，北京时间的12月17号晚7点，欧足联呢将进行1/8决赛抽签仪式，各组头名将成为1/8决赛的种子队，次名则是非种子队。 哎，跟大家细数一下16强的种子队都有什么？种子对手有多特，来自于德甲，还有西甲的巴萨，法甲的巴黎，葡超的波尔图，还有德甲的拜仁慕尼黑，英超的曼城，西甲的皇马，以及意甲的尤文。那十六强非种子队包括西甲的马竞，还有英超的热刺，英超的利物浦，德甲的沙尔克，荷甲的阿贾克斯，法甲的里昂，意甲的罗马，以及英超的曼联。 嗯，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您最爱吃什么以及最不爱吃的又是什么呢？ 左顾右盼像个小孩，此刻心跳你明不明白，迷了节拍，呜呜呜，你走了过来太好看，连一刻都无法从你身上移开，呜呜呜，为你我拼命耍帅，为你我不再等待，为你抛弃任何事情，只求你爱。 For you，所有的坏习惯，呜呜，最特别的女孩， 呜 呜呜呜啊！现在小年轻唱的歌，咱都不太理解。 out 了，咱们 out 了， 是吧？那调调也怪怪的哈。 可说呢， 啊，来说说隔壁老王怎么说吧。 好的， 早上好啊，两位，我爱吃溜肥肠。 哎呦，这，哎呦， 嗯，我爱吃。他说，这吃胡萝卜怎么做都不爱吃。就是还有洋葱怎么做也不爱吃，洋葱您可以直接生着吃，最简单了。我告诉你，其实真的挺好吃的。 什么？ 洋葱生着吃啊？ 洋葱辣心吧？ 没事儿，我就直接生着吃。 我觉得洋葱炒鸡蛋特好吃。哟，又是一个鸡蛋菜。 洋葱炒紫皮鸡蛋。 真的，你跟鸡蛋盖上了。 哦，可喜欢吃鸡蛋了。我有时候在想啊，就刚才说的那个，我就是我妈小时候揣的太好了， 是吧？ 我的那个细胞数量，我怀疑就比一般人多。然后再加上小的时候那会儿，很多小孩是挑食的，对吧？然后我就比着，就是我就不挑， 你就嘴壮。 哎，然后像我和我妹只差一岁，我妹就是什么都不吃，吃一顿饭就是你看那一碗饭啊，吃了一个小时吃不完，还得剩半碗那种。 哎呦， 就我在旁边比着，妈，我再来一碗。我再来一碗， 然后就特别有满足感 啊，就觉得好像跟得了第一名似的。现在傻了吧？ 你妈也特别的幸福，是不是那时候 啊？人家现在1.67米，人家哈，100斤都不到。 哎呦， 这傻了吧？ 我告诉你，那老话说的好，好女不过百。 你看人小时 候，你现在多 少？啊啦啦啦！ 突如其来的一个打击，是吧？ 你说小时候挑食，对自己很看，好像没什么影响吗？ 现在真是不行了 啊！越不挑食的，像我这样的，长大的越着急。 哎呦， 胃口实在是太好了。而且我妈说了，我有时候现在问我妈，我说你怎么不给我少吃点，让我现在这么胖？我妈有时候就说，不给你吃，你真哭啊！就真的不是我揣你，那时候生活不好，你以为想给你多做呀？ 啊、真是， 是吧？ 那时候选择也少， 都供着你吃了， 油星也少 啊，所有家里的香油都点给你了， 我的天！ 然后做点鸡蛋羹，上面点点香油。你不给你蒸四个你不干啊， 四个我都吃不了那么多。来看看啊，这 还有你看人多乐小日子就说了、早饭啊，我喝的羊杂汤糖油饼儿美 香。还有这个法师说了，说这个最爱吃的就是老妈包的饺子。 没有不爱吃的， 琢磨了一下，没有不爱吃的，反正我也吃不胖，我来者不拒。 哎呦喂，这个气人呢， 我就喜欢你这种。 我也想吃不胖。 对， 王小拽就说了、我就爱吃卤煮，多放肠、多放肺，肺头啊、多放蒜，多放辣椒，就是您都要双份呗，就是。 对， 上学那会儿10块钱一碗，改善伙食来两碗，吃的我这烧心我都接着吃。 哎，我突然发现怎么好多人不爱吃饺子呢？刚才不是刚念了一条吗？ 我就不爱吃。 星宇又来一条，说我也不喜欢吃饺子。 我不爱吃。 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妈什么节气都做饺子，而且大寒小寒这样的节气都吃，真伤不起。但是呢，我最爱吃老妈做的红烧肉。红烧肉做一下午，真的是很用心的妈妈拍的红烧肉，非常好吃。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小窍门，刚做出的红烧肉千万别吃，就让它糗一宿，在那儿放着啊，放一宿之后，那个味儿完全浸润到这个肉当中。第二天您起了以后，您再加个热，那更香，而且肉更软烂， 又进味儿，那个表皮的那个脂肪又凝固上了。 哎，对，因为你刚做得了以后，刚吃啊，就是我妈经常是，甭管炖个鱼啊，炖个肉啊，甚至包个饺子，刚出锅烫着呢，你说来儿子，你尝一口，哎呦我的天哟！哎呀，我这心脏没给它烫出来。你说你又不能拒绝，说妈我不吃，多伤人老人家的，对吧？心呢、做儿子不容易。 刚才那个在路上到六环的同学啊，他说：“请问山大姐，这个洋葱炒紫皮鸡蛋是哪里的特色菜？我们老百姓顶多吃紫皮 洋 葱炒鸡蛋。 啊”对对对对对对， 我说的就是紫皮洋葱炒鸡蛋啊！ 不是，我反应过来，对，因为当时你说的时候呢，我脑子稍微转了一下，但是我没反应过来。 啊、 你说的就是炒紫皮鸡蛋，我说啊，鸡蛋要紫皮，我当时就是因为想着下边的， 怪不得那说都不会话了，那就是。 全 得嘞，被你发现到河北省了，你还发现，真是的。 谢谢李荣宇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继续交流。今天的话题说到的是， 您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然后为什么喜欢吃又为什么不喜欢吃呢？告诉我们吧。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文化快讯。日前呢，有媒体报道称，春晚语言类节目审查已经于近日开始。岳云鹏、冯巩、还有苗阜、孙越、贾旭明等人呢，都参加了这次审查。岳云鹏将和老搭档孙越携手表演有关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声，而春晚钉子户冯巩呢，则有望搭档贾旭明联袂演出，带来关于中国诗词的相声表演。 咱们都就是80后啊，都知道没头脑和不高兴， 嗯， 对吧？ 知道，知道。 他是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溶溶创作的经典童话。12月22号，根据童话改编的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将会在大剧院首演。这是一部具有北京地域特色的儿童喜歌剧啊，喜歌，哎，真是喜歌剧啊， 嗯嗯， 它是一个儿童喜歌剧。 对， 担任本剧指挥的青年指挥家赖嘉静就这样概括了：除了京剧的元素，其中不高兴和另一个角色闹钟的演唱，还有明显的京韵大鼓的味道。诶， 嗯， 咱们到时候看看吧。据说该剧在国家大剧院将会演到12月27号。 对， 八零后可以到国家大剧院追忆一下《似水年华》呀， 还挺有意思的哈。说到追忆《似水年华》，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勾起了我们的满满回忆。作为华语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唯一一次获得的金棕榈大奖，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呢，在中国影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么今年呢，是这部影片上映25周年。为此呢，我国台湾地区呢，将于12月14号啊上映数字修复版。那么在日前的首映式上，监制徐峰呢透露，陈凯歌在选女主角的时候，其实呢还有备选，并不是现在的巩俐，他当时还想选择梅艳芳。 哦， 啊，那么张国荣呢是徐峰向陈凯歌推荐的。陈凯歌起初呢不认识张国荣，他让陈凯歌观赏张国荣的《胭脂扣》等作品。他们碰面之后呢，张国荣一直在抽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听，然后起来和陈凯歌握手说：“谢谢你为我讲的故事，我就是程蝶衣。” 哇， 气质征服了导演， 而且情商也好高，这样表达， 对， 就觉得我非常有信心拿下这个角色， 演好这个角色，对。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回头看啊，这个电影，嗯，我前两天其实才又看了一遍。 哦，是吗？就这电影啊？ 啊，我正好就是上周刚刚又看了一遍，嗯，我就真的发现他们，就是他的角色已经完完全全融入到里面了。 对， 而且张丰毅和他形成极大的反差，张丰毅表现得也特别好。 对，我看了一篇报道说张丰毅是第一个定下的角色，就是他那种，嗯，在生活当中的桀骜不驯 啊 粗犷 啊 就是对于生活的那种 不拘小节，啊， 不拘小比较放荡的生活的那种态度啊，特别符合那种人物的性格特点，但是最后一刻才定的巩俐。但是巩俐也没有给这个怎么讲呢，陈凯歌这个怎么讲呢，失望，没有让他失望，因为当时巩俐一直和张艺谋合作， 嗯 啊，所以陈凯歌是有一些顾虑的， 哦， 在这儿， 哦 哦，这里边事儿我们就不说了， 啊，好，我们说说电影其他的方向。定档在明年2月5号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熊出没原始时代》近日曝光全新的海报以及定档预告片，首次呈现了片中恢宏壮丽的史前世界，熊大、熊二、光头强三位主角的奇幻冒险将会再度升级，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 另外由管虎担任总导演，俞灏明、吴谨言等领衔主演的县里改革开放40周年的现实主义年代大剧《外滩钟声》正在热播。该剧讲述了一条老上海弄堂里几户人家自改革开放之后的变迁和人情冷暖。 那历时5年的采访制作，周迅首部影像回忆作品《周迅自在人间》近日正式出版，全书分为生活的周迅和演员的周迅两个部分，独家曝光了6位摄影师拍摄近300多张的私藏照片，以及圈中20多位好友的共同发声。哎呀，周迅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女演员， 演 技派。 对，确实是，确实是。嗯，晴就说了，我从小就不爱吃香蕉，我感觉香蕉黏糊糊的。你说，人家都管那叫水果，水果，它怎么能是水果呢？它没水呀，它哪来的水果啊？ 香芋丸子说，跟我这个交流一下，咱们下个时段我跟你好好交流一下。我看你写的比较 长， 对，比较长，咱好好交流一下。小翠就说，我什么都爱吃，胖是肯定的，晚上少吃或不吃，好吃的就爱吃，都放在中午吃。身边的朋友认识我那天就在减肥，快20年了也没减下去，保持不再胖就已经不错了。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话题是苗山跟高磊特别擅长的吃。早间就开始说吃，那么大家一天都充满了动力和热情，对不对？ 对，咱盘点一下大家喜欢吃的和不喜欢吃的，然后分别说说为什么。嗯，刚才香鱼丸子要跟我交流一下，那咱俩就交流一下。他说我点名要和苗小山交流一下。 说， 我小时候每天吃四顿饭。这 是要跟你杠上的感觉是不是？ 这第四顿就是晚上9:00，因为我写作业我饿呀，我爸我妈只能再给我弄一顿加餐，比如说伊利面包加牛奶啊，有时候还煮个面条。上了大学就更可怕了，住校没人管了，我一晚上能去好几次食堂，啥都想吃。那时候最羡慕的就是牛，因为牛有好几个胃。我就恨呐，恨我只有一个胃，我属于吃到撑了还能再吃点的那种。我妈说我是饿死鬼，我爸说是巨食症。我还去查过甲状腺，我爸怕我得了甲亢，后来证明我就是馋的。当然后来体重让我崩溃了，我只能控制了。 你看看， 然后就是每天没完没了的跑步，为了吃我也是拼了，求救赎。 这个啊，我觉得呢，就是在健康的前提下，你可以吃，你可以选择花样百出的去吃，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一旦影响到你这个身体，你可能现在还年轻，我不知道你多大，香鱼丸的，你要是说现在是30左右，那你还年轻。但是如果你真正到我们这个岁数，40多岁的时候，你就有心无力了。你看到很多的鸡鸭鱼肉，其实你吃到胃里，你当时开心，你吃完了以后你就后悔，你消化不了，可能引起了很多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这是大事儿，你明白吗？你老了以后，别因为这个吃再得了什么病，糖尿病、高血压什么的，这就不值当了。 但是我懂他，你知道。他刚才说那上半段，我感觉就是在说我自己， 就真的是有这种爱吃， 真的是馋。 你看很多那种视频网站，都是有那种吃播，而且那种吃播就是吃美食的，你知道吧？都是姑娘。哎呦，美美的，瘦瘦的，然后呢，每天在那儿放上一大桌子什么猪蹄儿啊，什么鸡翅啊，什么什么披萨饼啊，我的天呀，就开始吃。我妈现在爱看这个，一般他们都是把这个浓缩成10到15分钟的一个剪辑版，就那姑娘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吃，我妈跟着那儿也开始流口水。我说我妈，您又不是20多岁小姑娘，您看半天您也吃不进去一口。真的馋人，你知道吗？ 我看了看香芋丸子的短信，我咽了两下口水。香芋丸子刚才又说了一句，说一般人发烧的时候都没胃口。我发烧都38度多了，我还跟我妈说，妈，我想吃炸鸡。 哎，我就发现我那外甥女儿，真的有这方面潜质。晚上暴搓了一顿之后，她还跟我说，大舅，我想吃炸鸡，就那全家桶，你给我来2桶。我真的给她买了2桶。 她现在胖吗？ 反正就是她是看起来不是说那种很坠坠的胖，它是比较结实的那种肉啊，身形还可以， 瓷实呗， 瓷实也1.67米了，才14岁。 哦，是这样的，我12、13岁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或倒数第二高，然后就一直是这样。 我就不揭发你现在多高了。 那女孩好像据说还是晚长个要更好一些。 对，像我姐那老三那小男孩都已经9岁了，你知道吗？瞅着跟那幼儿园的身高似的，特别矮。 哎呦，就等着窜一窜吧。 我觉得他爸就不高，可能有点，不说他们了，不说他们了。 那个格格就说，磊磊呀，苗山小朋友你们好，要说最爱的应该就是豆汁儿了。从小爸爸就给我买生豆汁儿现熬，我和哥哥都能喝好多，一喝豆汁儿就想念老爸。这应该是不是爱吃的，是爱喝的。要说爱吃的应该是炒肝儿。磊磊告诉我一个秘密 啊，什么？ 其实苗山希望你叫他苗山小朋友哟。 哦，真的啊，苗山小朋友，三三小朋友， 苗山小朋友也喜欢喝豆汁呢。 我也是， 而且我还可以喝生的呢。 我还要加豆咸菜丝才喝起来更有味道。 哎，真的，我是觉得、那个、 这是哪个地区的两个小朋友啊？ 我豆汁儿吧，你最开始可能真不好接受，但你喝着喝着真的有点上瘾，就像有时候咳嗽吃甘草片似的。你刚开始吃，你觉得哦，甘草味太重了，等你吃会有时候会上瘾。 那个我倒没有上瘾，那个太难吃了。来看看沙洋洋哈，说珊珊好，高磊好，我喜欢吃茄子，我炒菜就茄子这菜炒的好吃，但是我不喜欢吃鱼，也不太喜欢调味太多的各种菜。 吃鱼呢不会挑刺儿，所以容易扎嘴啊。人不都扎嗓子眼儿吗？你怎么扎嘴？对，小时候吃鱼，我妈妈都把刺儿给我挑好了再给我吃。说到这儿，我好想我的妈妈。待会儿我要给我的妈妈打个电话。 特别棒，给你点赞。嗯、 此时呢，让我怀念小的时候啊。还有呢，就是说，调味多的菜虽然味道好，但是吃完了后背感觉火辣、火烧火燎的。随着年龄增长呢，我的口味越来越清淡了，不吃寒凉的食物，而且呢，我要控制体重，这样吃会很健康。你看人家对不对？沙洋洋是不是肤色这么的好，白里透着红，是不是？ 真的，照片上显示的是肤白貌美 啊，白富美一个，鉴定完毕。 嗯，我也可以吃清淡的，但是架不住多啊。 那你不可能，你一天少了肉你能活下去？我高字倒着写。 哎，其实我现在更喜欢吃肉丝儿。 什么意思呀？ 扁豆炒肉丝儿啊，就是你要整块整块的肉，其实我从来就是不是特别能就是吃得下去。就这么说吧，就我那个表妹小的时候就跟我差一岁，她那天天挑食，我不挑食，那表妹结果你能想到吗？她大概从高中开始直到现在都当孩的妈了。炖肉人家家里都拿高压锅炖，吃排骨高压锅，然后有时候去他们家说你什么时候给我上菜啊，哦，那几个菜都在厨房给你端上来就行，有一高压锅排骨，一高压锅的炖肉， 然后都是一锅一锅炖的， 对，而且吃肘子肉，吃猪蹄儿，到了我姥姥家让姥爷给他烙饼，因为外面的饼没有家里烙的层多厚，所以他要姥爷烙的饼，那一张饼人卷肘子肉就吃了。 哎呦，这 特别不公平，他小的时候挑食，如今吃的是我的四倍多，结果他还不到100斤，你说哪儿地儿说理去？ 没地儿，这只能怨咱妈。 就是四个鸡蛋做的鸡蛋羹给我揣起来的。 得了，我也得怨我妈，我现在真的吃的不多，我已经过了那种狂吃狂喝的年纪了，但是现在还是蹭蹭长肉。嗨，真是，妈妈你怎么这样呢？你那个体质怎么都遗传给我了？哎，不说这相亲事儿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说说开心的事儿。说什么呢？今天大周末的，说说您最爱吃的以及最不爱吃的东西都有哪些，一定附上一些理由才好。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旅游快讯吧。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旅游快讯哈。近日北京市发改委呢公布了新的一轮万亩造林绿化工程2019年度项目建设的任务。2019年北京市将重点围绕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冬奥会、世园会、永定河、温榆河、南中轴等重要的节点区域绿化，计划新增造林28.4万亩。那么这大体呢相当于27.8个奥森公园的面积。2018年的北京市启动了实施新一轮百万亩造林林的绿化行动计划，到2022年全市新增森林绿地湿地面积100万亩。那么其中啊，2018年当年的计划新增造林23万亩，这些城市森林呢正是平原造林绿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年的全市确定了21处城市森林建设计划任务，总面积大约275公顷，计划完成16处。截至11月初，这21处城市森林已经完成了栽植面积73公顷。以后咱北京就是一个大绿肥啊， 对， 太好了， 太好了、明年建设项目将会重点围绕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冬奥会、世园会、永定河、温榆河、南中轴等重点的节点区域开展绿化建设。这是负责人现场表示的啊，将会突出建设大尺度的森林湿地和生态景观廊道。明年绿化建设项目将会在3月底4月初开工，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旅游的徽标问题哈。今日呢，中国旅游徽标交接仪式在桐奔马出土地甘肃省武威市举行。35年前从这里走出的中国旅游标志桐奔马徽标，如今重回故里。那么根据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的介绍，经文化和旅游部门同意，将原国家旅游局办公大楼上悬挂的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3面中国旅游标志桐奔马徽标和原国家旅游局徽标移交甘肃省，永久安置在桐奔马的出土地 五味擂台。 哎，这个铜奔马呢，又名马踏飞燕，还有马超龙雀。这件把天马行空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的青铜雕像，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一座东汉古墓的精品文物。1983年，国家旅游局将其确定为中国的旅游标志，铜奔马作为中国国家旅游形象标志开始走向世界。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冰雪旅游哈。近日呢，全国各地纷纷降温了，北方进入到了冰雪模式，看雪滑雪成为了中国游客冬天的必体验项目。南方人呢，也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朋友圈盼雪、等雪、晒雪。哎呀，你们南方已经下了好不好？北京都没有。 对。 那么对雪的喜爱和好奇，使得冰雪旅游成为出游热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7年的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市场规模达到了1.7亿人次。到2021年至2022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有望达到3.4亿人次的规模。哦，对，一开始我们申奥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到2022年3亿人上冰雪。 现在就是越来越近了啊，离我们的目标。我们从一些网站上了解到，今年冬季产品当中，以冰雪旅游、温泉游和候鸟式度假为主题的一些线路产品预订人气最高。其中国内中长线以东北哈尔滨、雪乡、长白山等预订最为火爆。从客源来看呢，和往年相比，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厦门等地的南方游客对冰雪旅游的热情是更高了。12月份最热门的出境旅游目的地分别是中国香港、普吉岛，还有曼谷、清迈、大阪、新加坡、东京、巴厘岛、芽庄和仙本那。其中泰国清迈的旅游热度上涨29%，还有曼谷和普吉岛的热度分别上涨13%和12%。此外，泰国的华欣、拜县还有向导、沙美岛等旅游目的地的热度也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上涨。那可能是有因为泰国最近免签，对吧？ 对对对，一直到明年的1月几号哈，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的话，抓紧时间了。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跟您继续来互动交流。我们说到的您最爱吃的和最不爱吃的分别是什么呢？ All I do is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ait. You're in the way. It's better than the electrical. This space, our place, this room is never gonna feel the same. I play too late to say I should have done it differently.I hate that I miss you, I'd stop if I could. All our nights were spent in ecstasy. So I can forget you as much as I should. All my days, I miss you next to me. Wait. All I do is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ait. You're in the way.Two feet, one dance, this dance that walked in between. Woke up, broke down. Oh, how'd you ever do that to me? I hate that I miss you, I'd stop if I could.I can forget you as much as I should. All my days, I miss you next to me. Wait. All I do is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ait. You're in the way. It's better than the electrical. Wait. 这歌名叫 Wait Wait Wait， 您等等等等等等， wait, wait, wait、啊、您吃之前您稍微等等，您琢磨琢磨再吃好不好？ 等不了。 我告诉你，红叶说了，我吃什么都不胖，怎么办？朋友们对我是羡慕嫉妒恨，羡慕嫉妒恨，喜欢吃酸菜馅的包子，酸菜还是老妈自己腌的。 看来酸菜可以分解脂肪。 哎，真是，你看人，就是咱们那邻国，就吃那泡菜，还胖子挺少的、 哦， 我觉得。 那我还是不要吃太多了，我不想把脸吃平。 吃方是吧？ 哎呀，真是简直了！刚才魔草就说，今天我闺女跟我一块听节目，她强烈要求互动， 说 她最爱吃各种鱼，平鱼、带鱼、龙利鱼，这些必须是姥姥味儿的。 哦， 最不爱吃木耳的菜，有木耳就不沾。 你跟咱家闺女说，你看今天雾霾又严重，怎么也是中度污染吧？您让她多吃点木耳，木耳是能够吸那些有害的气体，我是这么理解的呀。所以呢，你这么说教她，她就能听你的了啊。乖闺女，多吃点木耳没事儿。来看看 Steven 辉说了，主持人早上好，我小时候最爱吃的是什么呢？甜菜，什么拔丝地瓜呀，拔丝苹 果。这个菜真是哦。 我告诉你啊，这菜你别听着哈、啊、就挺简单，但是它做起来特别麻烦。拔丝类的菜都是特别见功夫的人才能做得出来， 因为要炒糖色。 对，一般人做不了，一般都是家里边真的是有手艺的，或者说是开餐厅的才能做。 嗯， 还有拔丝苹果、拔丝花生、拔丝啊，我没吃过拔丝雪糕。只要拔丝系列都爱吃，现在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了，现在吃的清淡了，偶尔吃。对于最不能接受就是臭豆腐， 他应该说的是炸臭豆腐， 小吃那种， 对，煎的那种、 啊、我打死也不吃，吃不下去。哦， 我倒是可以，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的。 紫丁香说，我的最爱是土豆，还有这个熬炒、咕嘟炖、怎么吃都行、特别是吃火锅，人家吃涮羊肉，我涮土豆就吃美了。家里人都说我是土豆脑袋，不爱吃的就是带辣味的一切食物。 哦，不吃辣是吧？ 嗯， 啊，也行，挺清淡的，不长包。刚才这姑娘叫紫丁香，她爱吃火锅是吧？接下来这就是开火锅店的朝气蓬勃说了，说我2005年开始就不吃猪肉了，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四川火锅，因为我在机场附近开了一家火锅店，一周最少4次。 有一般开饭馆这个菜系的他自己还爱吃， 很少见。 你什么时候带上我们俩？ 可以，机场哪家店？到时候您私信我们名字，到时候我们中午直接就杀过去。 四川火锅。 可以啊。 好拔丝的。 对呀、啊。哎，你们家还有那个。吃完了以后，我一般啊都爱配一碗那个叫什么冰粉儿，是不是？ 哎呦喂，这成都标配、啊， 冰冰凉凉的。 哎呀，其实我去发现吧，其实我小的时候觉得不是特别能吃辣的，但自从认识了成都火锅，我发现我可以， 可以是不是？ 因为它那个香油碟还挺科学的 啊， 是吧？ 能够驱辣，是不是？ 对，然后让你的胃也不会觉得刺激 啊。前两天我们有一个湖南的一个朋友给我们寄了两包他妈妈亲自做的这个榨菜。但是呢，是真的用辣椒先腌又泡，然后又怎么怎么弄的，真的特别辣。他说，我作为一个湖南人，我妈给我寄来以后，我白嘴吃我都吃不下去。后来我真的以为特别特别辣，但是说实话，吃起来确实挺辣的。但是吃辣在我们家都不算什么，我爸我妈，我天呀，就那一大袋没两天吃完了。 我觉得湖南那个辣是真的辣， 香。又辣又香， 对，它那个是纯纯的辣，它不像比如说像那个吉林伊春朝鲜族他们那个辣是甜 甜 的，甜 辣， 然后像四川也是有麻椒的 麻， 但是我发现湖南湖北那是真的 是干辣，包括江西， 对，真的辣， 江西吃那个菜也特别辣，哎呦，哎，但是过瘾啊， 过瘾。 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了解一条奇闻异事吧。 好的，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今天这个奇闻异事还挺有意思的，我们看一条哈，说到的是老公强势包揽了家里边所有的家务，哎呀，他媳妇儿不干了，哎呀，于是是恼羞成怒，申请离婚 啊！ 还有这、哎，你说说，真是 有加班太积极被开除的，也有抢着做家务被离婚的。 埃及的一名女子同恋爱两年的老公结婚才两周，因为丈夫包揽了所有的家务而向法院申诉离婚，看上去貌似非常不可理喻，但其实内在原因也是很简单，男子做家务太强势，让女方感觉受限制不自由。 那么据有关媒体报道，28岁的萨马尔与新婚丈夫穆罕默德交往两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结婚两周就诉求离婚。她表示老公比堪比主妇，做饭洗衣服都自己来，而且呢还有一些家政工的专业精神，甚至洗衣服都要分门别类的按着颜色来洗，老公不让她做任何的家务事，让她感觉很不自在啊，似乎不是家庭女主人，像摆放家具家电的意见还不统一。萨马尔的老公经营着一家服装店，现在的经营都交给了雇员处理，问题在于恋爱的时候没有这样子过呀。老公的表现令婆婆也有一些摸不着头脑啊，就是自己妈都不了解自己儿子是这样的一种 表现。我觉得他可能不光是说做家务的问题，他做家务的时候带出来的一种强势霸道， 就是说你不许碰这些东西，全是我来摆，我来收拾。 对，一定是让这个他太太不舒服了。 对，好像就跟不是自己家一样，毕竟是自己家嘛，两个人共同经营。 比如说我想吃个苹果，你不许吃苹果，吃西红柿。 是，而且西红柿必须得剥皮儿。 哎，然后我一擦桌子，不许碰这个桌子，这桌子只能我擦。 天哪，太吓人了！ 天哪，我想要这样的老公。 哎不，我告诉你，真的，你把这样的老公领回家，你就不这么认为了。什么时候事事处处都约束你，事事处处都是挑你的毛病，就九月份生的那种，你知道吧？事事处挑你毛病，你受得了啊？ 不光是九月份生的那种， 还有哪个月？一月份？ 很多男同学，我觉得都这样。 我没有， 但是我的办法，你这么随和的磊磊 是吧？ 是非常少见， 都是被别人挑剔 啊。对啊，但是我一般采取的办法就是爱说怎么说怎么。 哦，眼不见心不烦，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自有一套。 比如说，嗨，我就不说是谁了。某一位同学就经常跟我说，哎，咱们商量一个事儿吧。我一听，哎，这个开场白是很尊重我的。 对。 然后说大概咱们明天晚上几点吃饭，然后去哪儿吃，然后中午我要干什么，早上我要干嘛，然后晚上大概几点之后还要去干嘛，你看这样行吗？你听上去，这个基本就是定了吧。 对对对，所有的 schedule 已经定了，那这没跑啊，这绝对你男朋友、啊、 但如果你才就但如果你要是提出异议，你说哎呀中午要不然不吃这个，他一定说哦不，这已经定了、 哦、 我说哦好吧， 好的， 所以其实是一样的嘛，意思、 哎、也是哈。 但所以我觉得调整心态吧，就是他如果有一个人乐得干这个事儿， 你就交给他， 你就交给他好了，放权好了，然后自己也舒服一点。 比如说出去旅游，我们家那位就喜欢做前期的各种准备，订机票、订酒店，然后订当地的旅游景点，多好的事儿啊！ 对，有可能 我就跟他去玩不完了吗？ 可以说高磊磊有可能更专业做这个事儿，可能会省出很多钱、哦。但如果对方不专业，但他喜欢干这个事儿，咱们的代价不也就是多花点钱吗？ 哎，我突然想到下周一，咱们要不然说一话题，就是你最放心让别人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儿或者类似的话题。 行，那就是这样了、 啊、 大家周末就好好酝酿一下吧。 好好好，我们下周一见了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今天周末咱们加油吃啊， 周末愉快。 您一次青睐就是一份爱心，您一直享有就是一生健康。2018年12月21日至23日，湖南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北京产销对接活动与您相约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上千种农产品精挑细选，优质特色向您奉献。为爱而来，乐享健康，让我们用爱心温暖湖南贫困地区，共同为公益助力。 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来了，12月21日至1月27日，海淀剧院开心麻花微信公众号购票，2张8折起，四海皆兄弟，船上全是戏，双胞胎神设定，大错位笑不停。 喜欢滑雪，喜欢布灵布灵的礼物吗？喜欢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创意设计商品吗？ 12月10日至28日，凡在冬奥会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北京区域及境外实体零售店购买特许商品，单笔满300元，即有机会获赠鸟巢冰雪节门票或北京2022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优折哦，先到先得。 妈妈，我要 推动3亿人参与的冰雪运动，详情请至北京冬奥会官方特许商品实体零售店或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咨询。 谦和有礼，守信有责，是我第一天上班时父亲教给我的。如今我的孩子也要步入社会了，我把这8个字送给他。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要孝顺长辈，勤俭节约。 家风是一家人成长的地基，管家帮和你一起建立良好家风，营造和谐家庭。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